听到这首《街角的祝福》，难道就是要这样走在一个无人的角落，把所有伤心的、让你有点窒息的歌都听一遍，你就能够彻底的告别一个人，离开一段变质的情感吗？爱情终究不是感冒发烧，任何药物都没有用，你只能够自愈。继续要听到的作品来自张惠妹，《海阔天空》。 直到现在我才懂，海阔天空在我心中，湿透了眼就不再迷惑，望着你给的黑夜，当泪划过才能对自己宽容。海阔天空，我顶着风，当雾散开就真的自由，独自寻遍这地球，找新的出口。谢谢你让我 少年是一种体质，有人一直携带，于是朴树好珍贵，带着血性不一定，只能用嘶吼摇滚的方式表明。他眼睛闪烁，好奇又安静又尖锐决绝。一晃17年，在我们都各自长大的时光里， 谁都或多或少有了变化，而在他的歌里，我们却都可以暂时的搁置失望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和大家来听朴树的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《清白之年》，明天见。 阳光洒在杨树上，风吹来闪银光，街道平静而温暖，钟走得好慢，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。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量，轻描时光艰难，还是活色生香，我们走遍体鳞伤，也慢慢坏了心肠，得到你想要的吗？换来的是铁石心肠，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？

八点整。